咁啊，繼續講，繼續講 all in。 嗯， 你仲 all in 咗啲乜嘢啊？ 仲 all in 咗啲咩啊？ 即系嗱，你原本即系呢個可能我同你都有，就係學業嗰部分啦。 嗯，學業啦，因為我自從九二八開始之後，我就因為嗰段時間係真係冇心機翻學。你覺得你我翻去學校去讀書，但係同時間在社會發生緊啲好重要嘅事，我覺得自己係有責任喺出邊參與。咁所以之後就轉咗 part time， 係啊，依家嗰年係 year four 第一個 sem， 係啊，就開始轉 part time， 跟住一個 sem 就讀，即係以前係可能一個 sem 要讀五科六科嘅，咁就轉咗一個 sem 讀三科兩科咁樣。跟住一半時間就翻工，因為嗰段時間我搬咗出嚟住嘛，咁要交租，咁所以同時間要翻 part time， 咁樣嚟生活啦。跟住後閒時就出去旺角，出去金鐘咁樣。咁呢種算唔算係付出？我又唔會覺得係真係太大付出嘅。咁始終都係自己嘅選擇。不過有一啲唔係自己嘅選擇，但係出現咗嘅咧，就係、是、可能係屋企人嗰啲咯，陪唔到，係即係冇諗過係。會跟家人會多了啲隔膜，係多咗啲隔膜啊！即係唔會再點樣直接溝通啊！即係你頭先話屋企人係靠聽節目嚟見個仔啊，係 啊， 其實我阿媽都係咁樣，都係靠每個禮拜聽 My Radio 節目，跟住就睇下梁天琦有啲乜嘢講。 係因為有啲嘢就其實我都冇面對面同屋企人講過，但係就會喺節目嗰度講啊，原來係咁。咁樣，跟住佢哋啊，有啲陣時聽咗都會啊問翻我， 係啊， 嗰個感覺都 幾搞笑， 係幾搞笑。 即係佢而家都會啊，即係好多時候佢會即係喺 message 嗰度同我講話，你好似近排進步咗喎，又話是近排，咦？你好似近排差咗喎，你好似唔應該咁 係啊！即係你講翻做節目嗰個狀態，係 啊， 啲內容 狀態差咗啊，啲內容佢會係俾一啲點評我嘅。跟住係有時會揾埋啲資料俾我添，即係會揾啲評論俾我啊。 非常好， 但係好多時候，最多時候都係叫我唔好咁激啊。 係，我其中有個屋企人 唔好咁激啦。 係，其中有個屋企人去九二八嗰日係咁打電話俾我，叫我翻屋企嘅。我開咗窗啦，快啲走啦，翻屋企啦。就即係又勸又鬧，又話出嚟揾我都係，因為都係好關心我啦。咁但係一路都。不是 很清楚究竟香港的、那個就是、政局、或者有些不同團體不是團體一些政治角力的東西、現在慢慢他都知道還有就是他他剛剛就是住港島我們、周圍 去宣傳的時候他都有見到我們就是告訴我拍一些照片給我們、給我看我都很感動我都會、但是有一些就會很害怕，為 什麼 會害怕？因為即是害怕好像李波一樣， 哦， 害怕 洗頭艇， 是啊， 都沒得擔不擔心的，其實不是，你說完全不理又不是，即是夜晚回家的那些時間走去啲小巷啊，啲沒什麼人的地方就留心一點，即是不是害怕他老凹你的，即係依一個極權啊！佢就算唔老笠你啊，佢買人去喐你啊， 試過啦，都 易如反掌。而且唔係未試過啊，鐵頭河 係我出人啦。 係啊，即係依啲其實唔係冇可能，係啊。咁所以 要習武， 一嚟要習武啦，二嚟都要打醒下啲精神咯。十二分精神都差唔多。 我有做運動噶，不過咧，即係譬如我而家啲新衫咧，係我有個形象指導買俾我噶嘛。 勁喎、 啊！係我係即係我係嗰啲唔係好買衫嗰啲人，跟住有時就著下我阿哥啲舊衫。 靚仔咗， 靚仔咗。跟住係咯，跟住咧就我買呢條褲黑色褲嗰陣咧，咁嗰陣諗緊買30U 定31U 啦，咁我話我會食多啲嘢，我會粗大隻啲嘢，就買31，但係而家已經即係咁甩啦，因為唔長肉，食亦都係啊，跟住但係又一路跌喎，係啊， 其實因為太粗魯，認真 可能係 我自己補選 都有瘦 嘅。或者係補選咗之後就係咁肥。因為我補選咗之後就瘋狂食嘢，跟住就係咁肥翻。 你本身都還過我㗎， 但係選你還啲，唔係啊，仲要選緊一月至到一月至到二月嗰個零月咧，係我乜嘢運動都冇做，但係個人係瘋狂瘦，係啊，係睇住自己嘅，即係又係啲褲嘅腰圍，即係以前係三十，又係31、32咁樣嘅，即係最初其實肥㗎嘛我。跟住係跌下跌下跌下，變到係29都著到。我而家係著，而家依條都係29咯。係自動自己瘦咗，但係一到選舉完咗之後咧，就瘋狂食嘢。係啊，唔知點解喎，即係成日都係咁嘅，即係可能個人壓力大咧。 係咯，嗰、那個體重好似真係跟住你個情緒啊， 彈嚟彈去啊， 彈嚟彈去。 就係覺得嗰陣壓力好大，跟住就想揾。但同時間又有好多嘢做唔到喎，即係去玩啊嗰啲，咁就要靠啲咩地方攞滿足感呢，就係、是、去食麥當勞，係啦， 我都 係就係、是、瘋狂食，哇嗰、那個漢堡好鬼正，新出跟住就食， 新包一定是， 跟住嗌多，咦有薯角喎、加埋龍蝦湯喎、加埋，跟住雞翼喎、蒜香雞翼，唔係新出唔知乜鬼嘅雞翼，跟住又加埋，跟住就狂食。 我哋有時間要去食好西嘅，就係要揾啲你喂講食，你本身中意食乜嘢？ 本身中意食咩啊？ 即係最又話最中意食啲 咩？咩都中意食嘅喎。 係我我就好中意食日本嘢。 我中意食辣嘢咯。 中意食辣嘢。 中意食辣嘢。 辣嘢我就陪唔到你。 你食唔得辣？ 因為我長期咧個口腔呢邊咧係潰瘍，即係有啲爛爛地。你當一大笪嘅飛脂。 哦。 跟住咧，佢好得意，佢。在我一有壓力或者情緒問題咧，佢就會發大。 咁大喎！ 跟住我就唔可以食脆辣雞去包，脆辣雞去包$23，我淨係食$23嗰啲餐， okay. 就辣就食唔到，淨係食呢個咁嘅係咯麻糍。 嗯， 係啊，咁辣嘢唔係 OK， 我最中意食日本嘢。 嗯， 咁啊，我就係咯魚生啊、甜蝦啊。鰻魚啊！我係講起我就即刻想食。 你記住咧，去擺街站咧，就多啲幫襯下呢啲鋪頭。 有啊有啊， 同啲老闆老細咧熟絡下係一件好事嚟。 好難。 嗰陣去大圍咧，成日喺大圍嗰邊擺街站咧，大圍有檔手撕雞噶嘛。咁咧擺多幾次之後， 我次次都係去嗰間。 係啊，擺多幾次之後，個老細係真係識咗我哋，跟住而且係。又好好笑喎，就係識咗之後啦，再去買壽司雞咧，佢先佢又唔使錢，總之話無啦啦係有一次去買，跟住佢就話：啊送多兩盒啊，俾又送，會無啦送兩盒俾我，支持你哋啊嘛。 啊好啊， 係我係唔會，即係我冇自動波去特登同佢講啲乜嘢，但係佢認 到你， 係知道你係啊係有心嘅，咁自然佢係會支持你。 係， 記住揾多啲老細。 係咯，同埋誒，屌要講下 all in 呢度咧，真係 all in， 真係要同你講錢，因為我哋好多都係點講咧，自己一班朋友揞錢出嚟，即係再可能諗啲嘢搞啦，可能係組織又好，自己印嘢派又好，或者其他可能其他宣傳嘅方式或者行動都好，或者裝備啊物資啊，都係夾錢買啲夾啊成。就呢、這個呢、這個係 all in 嘅其中一部分，就唔 Q 係叫人哋 all in。 哦， 呢個都真係想講下呢個籌錢嘅問題。 譬如， 喂，你都要有啲嘢俾人睇到先㗎，唔係即係簡單啲嚟講，就係 嗰啲 係啦，唔開名 嗰啲， 大家都知講乜嘢，係啦。喂，你都要交啲嘢俾人睇啦，係咪啊？唔係淨係帶個名出嚟，我係乜乜乜，咁就有錢。你雖然你有呢個能力，係嘛？但係都唔係咁樣樣咯。 嗰啲真係純有 marketing 嘅包裝，但係就冇乜政治嘅。 即係呢個你，我覺得你講自己都算，你冇你冇講人啊嘛，你講人做乜 Q 啫？你澄清翻自己嗰啲嘢咪算咯，冇拉人落水，知唔知啊？ 始終咧，即係喺社運跳到去政界咧，係。兩回事嚟嘅，絕對兩回事。再用社運嗰一種就係、是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唔使理人哋啊，我自己做咩就做咩啦、嗯。我打我自己熟嘅議題，你理得我啫。 我不需要買你怕社運嗰陣就可能是咁樣，但你一去到政壇嘅話，又或是你去參選區議會、立法會，有一樣嘢係要，我覺得係好重要嘅，就係、是。即係你而家謀求緊嘅係一個公職，係係一個公職，你服務嘅係公眾，你為嘅係公益，咁所以個心態係已經，即係你係一定要係低嘅姿態咯，係啊，係你要希望啲人嚟支持你，而唔係你 得我係邊個？ 高姿態。 而家我組黨， 係啊， 錢唔該，我幫你搞掂。 即係。如果再是用這種心態來從政呢，真的很大鑊，好好好好大鑊，不可一世咁樣。跟住即係過往又冇乜失敗嘅經驗，一路都呼風喚雨，但你去到政壇就唔係噶啦嘛，你要求人賜票俾你，你要求人俾經費。 我同埋我而家咧，其實我每日翻到屋企咧，我要派嗰份。 嗯。 同埋點解趴之前我要咁樣撐住條 線？哦，因為 我每日都 平時都咁樣。 我你好，我係鄭錦滿，請多多指教。你好，我熱血公民鄭錦滿。跟住咧，每日就我諗每日谷幾百個工，唔係每個街站谷幾百個工。 嗯， 即係尤其是係會真係接觸到你。譬如我自己覺得嘅接觸就係佢肯攞你張傳單，就已經係一個接觸。 嗯， 咁你就要珍惜佢攞你傳單嘅嗰個機會。 嗯。但其實呢個過程很好喎，真係雖然係好辛苦， 同你做街站咁練翻嚟噶嘛，好有用。你知唔知我有一次咧，隔離有唔知黃承志新思維同埋另一個嗰、那個噏唔到名嘅兩個人喺度派傳單，佢揾啲阿嬸咧著件背心啦，跟住我就同 方國山啊嘛， 唔係方國山， 係是但啦。 我就溝嗰兩個嗰幾個阿嬸咯，就同佢溝咗幾個師奶， 係 啦，係啦，跟住係啦，咁佢問我問我有幾多錢收，咁因為佢哋係你明唔明啊？因為珠心論，即係佢哋有即係想比較下，係啦，睇下呢邊嘅人工好冇啊？咁佢話：我真係冇啊！呢樣嗰樣，跟住我再同佢講下啲少少理念啦，但係都主要係傾閒偈多，跟住最尾傾到話，跟住佢最尾除咗件背心，即係夠鐘啊嘛，佢哋淨係做唔知兩三個鐘。跟住幫我派埋你嗰沓先走，跟住話得，我會投你一票。 有市場，有市場，有師奶㗎， 真係有市場，唔係講笑。即係都係傾偈係最重要。不過其實我又唔係好識得同人傾偈，都係即係寒暄兩句，傾得深入啲咧，我就會唔係好想講。 其實都唔使太深入嘅，喺街其實你係當即係同街坊閒話家常咁樣，俾到嗰種親切感、親和力出嚟，咁其實就已經好足夠 了。係，同埋頭先講咧，就係話可能你同啲同啲即係一啲鄉同啲港，唔可以話叫港豬嘅，即係同一類人咧，你所謂達你自己嘅嗰個專業或者權威，佢就會即刻好信服你。咁有另一種咧，就係、是。尤其是係泛民嘅支持者，你同佢講自己嘅嗰個犧牲啦，或者付出，即係啱啱我哋講嗰啲 all in 嗰啲咁嘅嘢，佢又會即刻好佩服你。咁譬如有一個人唔認識我，跟住我同佢講，即係佢就有啲講法咧，就係話你都係即係有偏見啦，覺得我哋搞散咗一個和理非嘅雨傘運動咁樣。咁我同佢講翻，我哋唔係咁樣咁啊，最尾都要我講，因為我唔想講噶啦，已經最尾都要講，忍唔住講。喂，我為咗呢單嘢都坐咗22日監，跟住佢即刻又轉咗個態度就話黃之鋒都未坐監喎，咁樣。跟住我話係啊，我話係啊。我話唔好講我啊，有好多而家坐緊幾個月，仲坐緊啊，都係因為期間發生嘅事。我話我已經係好好彩嘅，因為即係我坐完或者成叫做有啲即係政治資本啦，或者有啲知名度，因為呢件事我都叫做有少少得著。唔係好多嗰啲冇撚咗份工，冇錢，有案底，而家仲坐緊咁樣。跟住我咁樣同佢講，跟住佢又即係我話調轉嗰個係你或者係你嘅仔女，你覺得他們這個付出是不是值得你不要說你要完全支持他，首先你就是撇除了某一些偏見去認真去認識一下這一堆人先。 香港人很多就是 即係自己唔肯付出，唔敢付出，跟住見到有啲人肯咧，佢係會唔信嘅，即係點解啲人咁樣啫？佢一定係有別有用心啊，有一啲 hidden agenda 要搞散啲乜乜乜乜。香港人就係咁樣。 我一聽到就好嬲咯，就 嬲啊！因為 因為盡量唔想講噶啦，因為又唔係啲咩輕香嘢係嘛？有啲調翻轉噶嘛，聽到話坐監我屌監等，有啲係咁樣噶嘛，所以即係又唔係好值得攞嚟講。 嗯， 但係又好奇怪，有啲係你一講到呢度，佢又受，佢就係受呢一套喎，咁樣咯，唉，真係係啦。咁我哋都各自講咗啲我哋即係 all in 嘅 all in 咗啲咩 部分啦，或者。係咯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唔好淨係 hashtag all in 就算咯，而係真係交一啲嘢出嚟喺你嘅能力範圍以內。我就係咯，呢個係我自己盡量做，就係我能力範圍以內做到嘅嘢就盡量做咯。咁 掃人都得啦， 係咯， 點解你唔得啊？ 有錢出錢嚇，有力出力咁啊，係咯，支持你想做嘅理念咯。唉，我都唔～不是只是講公投制憲，是就算是其他即不是政治主張都好，可能是慈善機構啊，那些保護動物那些東西，乜都好啦，總之即是為了你的理念就不要只是想咯，要做咯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。今天分享到這裡，拜拜。